第二台咪就紧咯。 咁啊，欢迎大家嚟到 IBH。 哈哈，真好听咧！ 哇，成九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啊，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晒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阿 Hims， 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喎。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那南风吹来清凉。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足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兽恨，自愿爱海气风波，一朝生灭断爱盟。 无论跨越边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 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十点至十一点，迎希怀想曲。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在香港这个这么小的地方里面，可能你会听过有 氧气、 热气、 氮气、 氯气、 氢气、 石油气、 巴气、 氯气、 煤气。 还有什么气呢？ 傻气咯。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一口凉气。 一口凉气，今集有 Alex、 Edwin 同埋 CK。 一口凉气，今日系冇 CK 同埋冇 Alex 噶。今天有 Kelvin 和 Edwin 在我跟大家讲一下小个做过一些最难忘最样衰的事。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口凉气的时间了。今天就很难得啦，邀请到台长介绍自己先啦。台长 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听翻我个节目就知我系边个。 系啦，咁好难得揾到台长出嚟讲嘢啦，因为阿司机同阿力两个唔知咩事啦，就失踪咗啦。咁就话避免 one man talk 嘅关系咧， 就唔知点解拉我过嚟啦，突然间 蹬下脚啦， 好无辜啊。 嗱，今集我哋就系讲一啲细个最懦啊、最离奇嘅事啦。 冇错啦，咁啊。大家打电话嚟啦，81924481，咁啊，大约嗱，因为今日我哋节目咧晏咗开始啊，因为即系头先好突发嘅嘢啦，咁啊，依家我哋开始嘅时间系九点嘅十分，九点两个字系嘛？ 大概啦，十一分到啦， 系啦，九点十一分到啦，咁啊，我哋会做到十点零钟啦，咁啊，我都唔同大家计噶啦，即 系啦，咁啊，台长。咁啊，难得揾到你上嚟啦，不如你分享一下你最懦嘅事先啦。 我最懦嘅事真系冇乜，反而你讲话最难忘嘅事系有嘅， 讲嚟听下啦。 咁嗰时最难忘嘅事就系我嗰阵时小学二年班嘅时候咧，喺屋企讲粗口啊，第一次，即系我嗰时我系唔知粗口系咩嚟嘅。 咦，呢样嘢我都试过， 因为我喺我阿妈面前讲粗口，好多粗口闹我阿妈。 我系喺我老师面前讲， 仲要系关于咩老母嗰个。 你阿妈有咩反应啊？ 冇乜嘢闹咯， 不过其实家长有时都唔明嘅。 以前就觉得好大件事，但系依家觉得真系冇乜嘢。 嗱，因为我都试过喺我妈面前讲嘅。 啊，依家会咧，成日都我 而家就成日啦。我同阿妈成，我妈自己都讲啦，而家 我阿妈都系。 不過嗰陣時我阿媽講，我阿媽唔明嘅，係有一次我喺個老師面前講，因為我嗰陣時真係唔係好知咩意思啦，就幾個英文字咁樣啦， 即係F咩 K 嗰啲， 類似啦。嗯，因為我個老師就問咗好耐，係點解要講嗰啲字咧？跟住我又真係答唔到佢，因為我真係唔知點解啊嘛。 咁就你話字典裏面有咯，查到咪講咯。 哇！嗰陣時咁講真係死得啦。我嗰陣時小學係嗰啲好。好 band one 啊，天主教學校 即 係 好乖仔嗰啲， 你明噶啦， 明嘅， 我樣都乖啲嘛， 唔 緊要， 有樣睇咪乖唔乖？ 個樣又難睇啲嘅，跟住最後咪問我阿媽講咯，跟住我阿媽又聽個老師講完之後啦，佢都係唔明個字點解嘅，所以最後都冇鬧到我。 你阿媽唔知道點解，所以就冇鬧 佢。但係又唔明嘅嗰陣時未咁 hit， 即係嗰啲係比較嗰陣時係比較一啲。潮流尖端啲嘅粗口嚟嘅咯， 都系啊！乜嗰个年代其实都唔兴讲粗口嘅， 哦唔兴讲粗口， 系啊！ 乜兴唔兴讲粗口有年代之分嘅咩？ 都有嘅， 每一个年代都有人讲粗口，即系可能你嗰个年纪唔兴讲粗口，但系唔系话边个年代唔讲粗口啊嘛？ 又唔系你睇上一代其实少讲啲粗口嘅，上一代、 我又唔觉得系啊，我觉得上一代反而粗口难食啲啊。 粗俗啲咯，可能大家讲嘅粗口唔同啦， 又可能即系上一代未必会讲英文粗口咯、 啊，咁又系英文粗口比较， 即系你依家阿齐恩都成日喺度讲 WTF 嗰啲啦，系咪先？ 系学历高嘅人先至讲得到嘅粗口 啊，咩 LM 咩 AO 啊， 讲到我哋俾人哋封台啦， 齐恩嗰啲系咯，咁啊你咧，你细个做过最。样衰，即系我差啲想讲最柒嘅事， 差唔多啦。 最样衰嘅事系咩？ 最样衰， 即系或者定系最深刻啦。 应该系我一次三岁嘅时候， 系三岁。其实 件事发生过三次噶啦、 哦， 就系、 是、三岁发生三次，即系一岁一次，两岁一次，三岁一次。 差唔多啦，即系咁冇一段时间就。 我想知我比较想知一岁可以发生过啲咩？ 嗰阵时识得少少捉嚟捉去噶嘛，即系 B B 仔嘅时候。跟住嗰阵时，我本身屋企请工人嘅，咁就通常去完大便之后啦， 我都有啲屎嚟，你有啲屎嚟喷嘅工人。 咁又唔会嘅，嗰阵时系咁就去完咁就坐等工人嚟清洁啦。咁但 系 个工人嗰啲煮紧饭又唔得闲，咁就等下、 哦、 等下啦。 有啲屎嚟煮饭啊，直头。 咁又唔会嘅，工人嗰阵时未知嘅，我妈系玩下咯。 系， 跟住结果就搞到成身都系啊。 哦，即系你成身都系。 发生过几次咁样咯？ 嗱，一岁两岁玩屎，我真系觉得可能冇乜大不了。但系三岁仲玩屎， 唔系嗰阵时觉得真系无聊，冇乜嘢做，咁咪即系娱乐下咯。 即系 而家跟住 啲乜嘢？啲娱乐都好另类。 嗰阵时唔识分噶嘛，嗰阵时觉得系自己制造嘅，觉得系几 好光荣嘅，自己整出嚟。 吓、啊，几有营养！ 我乜都唔识整，净系识整屎啊嘛，系嘛？细个 你玩过未啊？ 冇玩过，真系冇玩过屎，真系即系我冇做啲咁变态嘢咯。 唔系，几有趣嘅，唔系我 有趣。 而家谂翻起，觉得好懦啦。不过后屘我阿妈影晒相咁样，到而家睇翻又觉得几难忘啊。 系咪成身成个非洲黑人咁嘅样？ 系啊，真系由头到脚都系。 你唔会玩到成面都系系嘛？ 应该都有的，那阵时细个点识啫？ 有冇跟手玩到兴起食埋一份添？ 嗱、啊，依个真系冇人知啦。我嗰日我工人一见到，即刻制止我，但我冲凉噶啦。 哦，即系你工人见到就即刻制止咗。 系啦， 咁即系 玩咗半个钟到啦。 玩半粒钟难免又入口难免入咗口都会吞到口水嘅时候食咗。断估你唔会拎翻出嚟啩？ 可能我 你既然都玩得佢， 循环再做咯。 你咁谂 都。冇计啦，咁改变唔到嘅，乐观啲谂啦，乐观啲。 咁咪系咯，即系食过屎都系一个壮举嚟嘅。我相信呢个世界冇乜人试过。 系咯，如果有冇听众都有类似经验嘅话，都可以打上嚟讲一下呢一类嘅。 相应下嘛，即系、大家都食过屎咁样， 握下手咁样。 大家都系食屎仔， 食屎大， 食屎大。 你哋个年代就系咩？睇数码暴龙大。 我个年代， 先你几大啊？ 我十八咯，听日十八。 咁大我一岁啫。CK 嗰个年代系睇数码暴龙大嘅，我呢个年代系食 我大过你系嘛？ 大我几个月啦， 我大你几个月，好啊。CK 年代系咪应该揾 CK 嚟封烟下咧？ 我觉得你可以找回两个主持真是封烟。 咁你快啲找咯， 无端抌低咗两个喺度。 我觉得我自己喺度好冇 topic 啊。 我觉得我其实我都唔好识讲嘢嘅啫。 系咩？ 好啦，咁我哋讲完呢个幼稚园啊，讲下小学啦。 好啊。 阿 Kelvin， 你应该有啲小学嘅经验噶嘛？ 咁梗系有啦，六年啊，大佬。 你系男校定男女校嚟嘅？ 男女校。 中学呢？ 都系我同一间中学嚟嘅。 唉，好羡慕你。我系小学系男女校啊。 系。 但系到中学真系识嘢嘅时候，变咗男校啦。 哦，咁 OK 啊，冇问题啊。 吓，你唔觉得男校好斋嘅咩？ 诶，好斋咪攞啲水泼下自己咯， 冇用噶，谂都系咁斋噶咋，唉。 你好有嗰种，你好有嗰种欲望咩？ 唔系欲望嘅问题，系本能嘅问题，人嘅天性。 啊， 唔紧要嘅，我学校下一年都会收女仔啦，即系变男女校，刚刚开始。你又开扮救生衫。 断估佢收嗰啲女仔都系啲方蚊妹。 嗯，咁啊啱咯，我依几年我今年毕业啊嘛，咁啊就可以扮救生翻去。 你今年 DSC 系啊，今年 DSC。 我下年， 咁点解唔系应该我大过你 咩？ 咁点解唔系我大过你？ 我撞车 repeat 啊，大佬。 哦，原来系咁。 系啊， 唉，讲翻小学先。 哇，咁即系你咪撞唔正咯，即系你冇呢个机会去到，即系。 但可以用救生 同啲方蚊妹认识下。 但系我分享经验，我就翻去。 但系其实你一间学校本身唔收女仔，突然间收翻女仔，其实系应该唔会话太吸引嘅，即系太吸引一啲女学生去拣你间学校。 又唔可以咁讲嘅。我学校因为以前都几出名嘅，都系嗰啲Bang Bang 嘅 top 啊嗰啲学校嚟嘅，所以好多人都会照拣翻我哋学校嘅，好多女仔。我学校咪。都环境几靓嘅，喺山上面， 喺山顶， 系啊，所以塞车都塞几耐。 哦，咁平时翻学咪好早啦，系嘛？ 我哋学校特登同隔篱学校岔开个翻学时间嘅。 哦，即系可能翻九点几咁样噶咯。 八点半咯。 哦，都 OK 啊。 系我隔篱系国际学校嗰啲车展咧， 即系 死晒。 国际学校咧就真系好扑咩嘅，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次经验，即系可以扯开少少话题噶 嘛。扯啦，你扯啦。 即有一次，即我以前咧咁啊，我唔讲啦，我就喺数码港工作嘅，即上年嘅时候，咁啊，即翻去数码港咧，就即经过贝沙湾一带咧，咁咧就有一间嘅国际学校喺度嘅。嗰日发生咩事呢？嗰日我哋喺即铜锣湾过，我搭小巴嘅，我喺九龙街上车，咁上一架去数码港嘅小巴，我喺铜锣湾过去数码港系一个钟头。 正常要几耐啊？ 十五分钟。 我都明白。 香港仔隧道到，香港仔隧道系啊，塞到阿妈都唔认得啊！哇，嗱，你睇两条，即系睇来回线咁样来回管道，去嗰条咧就塞到阿妈都唔认得，翻嗰条咧就顺到阿妈都唔认得。 因为嗰啲国际学校咧，成日都系嗰啲好有钱嗰啲人读咧， 系啦，啲车就揸晒过去啦，阻鬼住晒啦。 你觉得行得好啲、啊？我平时系上山落山，如果塞车嘅话，系一个钟都。未必落到嚟，因为系嗰啲除咗私家车要车嗰啲咁嘅有钱仔之外啦，后面仲要跟架车系车保镖啦，跟住仲要系每一个学生都有两架咁嘅车， 即系一条友翻学两架车啊！ 冇错， 做咩要车保镖啊？我都未使保镖，佢保咩镖啊？ 哇！隔篱嗰间车好有钱噶，听讲话你只要捐咗500万啦，就可以攞嗰张入场券，即系攞张 form 去填啊！ 哦，500万 系啦，500万， 好啊好啊， 唉。 100万可以买咗我哋电台噶，其实 100万都买啦，好嘛？ 100万就未必 咁啊，唔紧要啦，分啲钱俾我时候。 讲呢啲啊，成日分钱啊嘛，你班友。 唉，讲翻主题啦。 系 我小学难得嘅就系、我中一至中六啦，我唔系小一至小六写过大概超过20封情书俾女仔。 小学同中学写20封， 唔系小学至小一至小六， 我小一至小六写20封情书， 超过20封。 小一写咗几多封？ 小一写咗3-4封到啦。 哇，小一你都开始写，你都几早熟喎、 啊？系嘅，嗰阵时系见到个同班嘅女同学咧， 系 已经系啊觉得啊佢系我噶啦。 你唔系啊嘛？ 咁嗰个年代添有 嗰个 年纪系比较冇咁成熟嘅， 系冇谂清楚系咪应该？ 都唔系冇谂清楚。 其实你知唔知咩叫情信咧？嗰阵时 睇 TVB 啲剧咪知咯。 喂，即係嗰陣時你已經睇 TVB 劇㗎啦。 冇錯啦， 你係害人不淺啊呢啲啊。 唔係啊，都幾難忘啊！我啲朋友而家仲 keep 住咗。 我即係小一 keep 到依家。 係啊， 哇，都幾長。 我哋喺小學聚會嘅時候攞翻出嚟俾我睇，哇，真係好耐啊！我仲要係 拎翻啲情信俾你睇。 冇錯。 是即是那位女同學拎回你的你給她的情緒給你看 是啊我都不知道 但是她現在是不是跟你一起的 不是大家只是小學同學來的 但是難得一樣就是為什麼她要 keep 那麼多年她不 知道 我都很想知道她說很難得、啊、 我很難得小一有誠信手 是啦、啊、還有我一另外一個同學因為我不是只有一個女生 keep 我的誠信的另外一個 哇你這麼濫的 不是那小學不知道那你見人就寫的啦跟住佢就係、是，佢係將我封情信擺咗落聖誕卡嗰啲嗰堆嘢度， 寫咗啲咩？ 寫咗啲咩啊？你係嗰啲咩？我愛你一生一世啊！ 哇，你咁快一生一世條線， 望住一對眼就好似望到抖音嗰啲抄噶嘛，大佬啊！唔好自己諗咩？ 咁我想問你，小一到小三寫嘅情信裏面嘅內容，咪都係一模一樣嘅咧？ 個名字會唔同咗咯。 咁你唔同 会画多啲，会画啲。 即系你写好一张影定一沓，一路系咁样讲下个名，咁啊一大堆发出去。 我又好有呢、這个点讲咧，我好有心意嘅，手写嘅。不过样衰啲啦啲字。 一封同一封中间最近个时间系几耐？每日啊， 估三四日到啦。 但系已经系两个唔同嘅人啦。 两个唔同， 即系三日里面可以。可以寫兩封情書俾兩個唔同嘅人。 係，我覺得嗰陣時係小三嚟嘅，因為啱啱轉咗班。 我仲要小三添。 咁啊識，咁啊識咗班新女仔。 小三定 Five Me Three？ 冇錯。咁你細個唔會寫情信嘅咩？ 係。我 係啊。 冇啊。 嚇！你唔見到女仔，你唔會有一種。 我到依家我係有拍過拖，我到依家我都有拍拖，但係我冇寫過情信。 點解你唔試一寫啊？ 我覺得冇呢個需要。 但系好， 我系靠把口咯，都系 啊，都系靠吹水嘅，都系食几行饭啦，吹水。 咁其实我喺电台做得咁，我都 都明嘅。不过小学真系唔会咁同啲女仔点样相处咧？ 小学嘅时候，其实我哋真系冇乜依样嘢，即系大家都系即系倾偈玩咁样，真系冇话情唔情信咁样咯。 你冇试过同人哋试过爱？ 有不过不是小学咯， 小学你真的冇动过心？ 冇啊， 太神奇了！ 我哋嗰间小学里面的人是即系点讲咧，好纯嘅，即系唔会谂呢啲呢啲嘢咯。 等先，你哋系男女比例几多啊？ 唔比唔够多数，差唔多、 啊。差唔多，因为我哋校就。小学就通常四个男仔，跟住其他就成班都是女仔嚟嘅。 我今年就系 face 紧呢个情况、 啊，因为 我今年因为即系有啲同学走咯。今年我嗰班系九个男仔，十九个女仔，唔系二十个女仔。 唉，有女仔都好嘅，好过而家中学啊，成班都系男仔。 点啊？咁你依家点沟女？ 而家通常咪一系补习啦。 啊 不过而家少啲啦，而家去嗰啲大型补习社。 咁你会唔会真系好主动咁话要去补习？ 细个会嘅，会嘅。嗰阵时去补习嘅目的都唔系上堂噶啦。 嗰 阵时都系倾下偈咯，大家识个朋友咁样咯。跟住 补习有冇写情信啊？ 补习。有试过 补习嘅写情信，你系补习嘅啲人，即系你枉你嘥晒你老豆老母啲钱就系补习写情信。 系中一、中二嗰阵时会咁样写嘅。 有冇问过？ 少啲啦。 有冇问过补习老师一封情信是怎样写？ 我个补习老师系唔会知噶，除咗有一次同有个真系变咗初恋，即系拍咗两年定三年咧。 哦，即系你由 时忘记咗添。 你由小一开始写情信，写到去中一二先去拍到一次。 第一次真系认真拍拖。就是中三。 咁你拍咗几多次唔认真嘅拖？ 唔系，嗰啲唔算拍拖啦，嗰啲细个唔识谂啊嘛。咁咪唔可以话玩下嘅，嗰叫咩咧？大家当做个朋友咯， 做个亲 密嘅朋友。跟住第一次拖拍咗两年，补习社识嘅，嗰阵时就系、是、佢女仔好主动嘅，佢直头打到嚟我屋企搵我阿妈，或者佢去行山。 佢打到你屋企搵你阿妈做咩啊？ 约佢行山咯， 约你阿妈行山。 系啊，我都觉得好神奇。 跟住后屘约你阿妈行山嘅你同学， 佢谂住可以可以点讲咧？ 即系了解下你阿妈， 系了解而家我屋企啦，因为佢系嗰啲都几都有少有少有钱嘅。可能会睇下家底啦，同埋佢又系嗰啲未拍过拖嘅人嚟嘅，就唔好识点。 但系你讲，如果你依家同我讲话要揾个阿妈，已经系 系啦，已经 系依家拍咗一段论嫁嘅阶段，拍咗一段时间要就结婚嗰类，即系你拍拖你唔会睇人哋家底系点噶嘛，系嘛？ 难讲啲噶，依个年代嘅女仔可能，不过嗰、那个阿哥冇心嘅，佢真系纯粹好奇啫。跟后屘件事穿咗之后，佢阿妈又唔俾佢补习啊，因为佢阿妈都知啦。跟住又 佢阿妈知， 打去补习社投诉啊。 系， 跟住补习老师又辞咗职啊。 吓，补习老师辞埋职啊？ 系啊， 咩事啊？ 话俾人哋督住嚟闹， 哦， 一嬲咪辞职咯。 哦， 系啦，跟住冇办法啦，咁就唯有咁就偷偷地拍地下情啦。 哦，即系之后都有拍拖嘅。 系啦，咁啊呢、這个时候。我不如就播翻首情歌，等大家回忆一下细个最难忘嘅恋情。 虽然我哋直播室里面系冇人姓张嘅，但系我哋就播一首嚟自 Eason 嘅《张氏情歌》俾大家听听，好嘛？ 叫张智霖，我叫张智明。曾在某天，你发现我如兄妹的最初，度过相恋过程，化解伤下个性。期望会厮守，谁料分手，遥望你为谁心倾。是那张纸中吗？是那张纸得吗？是那张纸高吗？画成张成长成勾样，唱这张那，你也张开心吗？你快张开手吗？张开腿吗？往那张台签那张纸出嫁。娶张智霖，你嫁张智明。曾在某天，我盼望过，年轻想得太多，度过婚姻旅程，为那出身作兴。怀内那小手灵活抖擞，男或女亦叫张英。是那张纸欠吗？是那张纸光吗？是那张纸单吗？画成高成瘦成狮头，为奔张道，将心倾诉，你快将之公布，将之宣告，往那张台签，那张纸中路。 是个新相识吗？是个老相好吗？要我将心释吗？忘性将开花结果。 IBHK， 而家时间是晚上9:43。 这个宴会没有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有令人琳琅满目的中文知识， 带听众走入有趣的中文世界，品味香港的中文考试趣闻， 一起把酒当歌， 畅谈人生。 我是主持人洪伟权， 我是洪玉欣，逢星期一晚上11:00至12:00，同你相约于洪门会。 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齐唱。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兽。 无论跨越哪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 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10:00至11:00，迎希怀想曲。 星期五晚上11:00至12:00， Andy 猛虎电台私人空间。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在香港这个这么小的地方里面，可能你会听过有 氧气、 热气、 氮气、 氯气、 氢气、 石油气、 巴气、 氯气、 煤气， 仲有咩戏呢？ 傻戏咯。 但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 一口凉气。 一口凉气，今集有 Alex、 Edwin 同埋 CK。 翻到嚟我哋一口凉气啊！ 好凉啊！好凉啊！ 喂，你呢、這个呢、這个令到我都接唔到啊！ 凉气啊嘛！ 我哋今日嘅主题系继续会系小时候最落最离奇，又或者最难忘嘅经历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依家电话旁边咧就有一位听众已经即系入咗嚟啦。咁今次咧都系做马嘅， 大家都惯噶啦，系咪？ 作风啦，系嘛？好啦 ，Hello 文女 ，Hello， 我仲谂住扮实 Suki 添。 冇得扮， 你扯爆咗我。 好啦，咁好啦，我哋再嚟多次啦。Hello， 呢位听众你叫咩名？ 喂，你好啊，我叫 Sasuki 啊。 哦 ，Sasuki。 广告嗰个咧，广告嗰个啊，你认唔认得我啊？ 诶、欸，乜你打过上嚟嘅咩？ 系啊，我打过上嚟噶啦，好兴奋啊，见到你哋。 你见唔到，今日冇视像。好啦，即系。认真啦，即系分享一下你细个做过一啲最最样衰嘅事系做啲咩？ 即系最样衰啦，最难忘啦，或者最柒嘅事啦。 我觉得细个做咗太多柒事啦，所以咧好难谂啊。其中一件嗰个系最难忘咯，所以我要碌一碌，咁讲边件事好咧？我觉得呢件事应该系最值得分享，同埋应该最多人都好多人都试过，但系我觉得好难忘嘅。 讲翻俾你知啦，头先。另外一位主持即系我系 Kelvin 啦，咁另外一位主持咧就系呢个 Edwin 啦，咁佢头先就讲佢咧话佢细个嗰时咧就喺度玩屎， 呢个经历你试过未啊？ 就玩到成身都系， 你试？你讲真噶？ 你诶先，但你未听过呢类事件嘅咩？ 咩？ 你有冇听过呢一类嘅经历先？ 冇啊，我都未听过有人玩屎。 我其实咧，我头先佢头先同我讲，佢觉得自己好正常啊。我想同佢讲就话，喂，其实我都未听过，亦都未试过。 其实我以为 我都未试过， 你真系未听过。我以为其实好多人都有个唔系好多嘅，真系都应该唔系啲咁冷门嘅事啊。应该几多人试过个细路仔？ 哦，我都未试过，我觉得好呕心啊！呢件事 唔好用常理去推摆你身上。 咁又 系，咁系佢个人系唔正常噶嘛？话 喂喂，你几时又识咗我噶？咁又阿文女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有啲咩经历系最难忘？ 咁我经历咧，其实咧就系、是、咁，我以前我幼稚园嗰阵时啦，咁幼稚园嗰阵时咧就系、是、喺街市附近一间幼稚园翻学嘅。跟住咧，咁通常咧，妈咪咧，咁嗰时翻半日噶啫嘛，咁啲妈咪咧咪会。 啲媽咪，你有好多媽咪， 係接你啦，接啲小朋友，跟住之後就去附近街市買餸噶啦。咁好啦，咁嗰陣時咧，我就好柒，真係好柒，跟住我認錯咗媽咪啦，我拖住咗媽咪，拖住一個假嘅媽咪，行咗街市啊， 行咗成個街市。 差唔多系啊，跟住即系佢去街市嗰度买餸啦。咁佢一边咧就系、是、零食，左边系零食嚟啦，左边系零食店嘅，右边系卖肉咁样噶啦。咁系一头一尾嘅。咁跟住咧，咁我就跟住一个妈咪，假嘅妈咪啦，行咗。 但系点解嗰个人又会俾你拖嘅？ 知嘅 咩？ 点解个妈咪会唔知道你系拖错人嘅？嗰个假嘅妈咪。 我都想知道，我后面先知翻咯。跟住咧，嗰次嗱呢、這个唔好踢爆住先。嗱，跟住咧，去完买咗个嗰啲咩肉啦，之后再去买嗰啲零食咁样啦，嗰边啦，咁样一头一尾啦。跟住咧，去完之后咧，就即系个高度咧，望嘅时候咧，你通常望嘅嘢咧，你唔会特登长期卧高头望住个妈咪噶嘛。 但系断估你唔会拖佢之前，你都要望下噶， 你全程都唔发觉。 我真系其实后面先发觉咯，因为咧，原来我妈咪一直喺我后面啊。 但系你妈咪，佢 同学嘅妈咪嚟噶啦。 哦，咁唔怪得佢俾你拖啦。 系啦，所以就系因为我同学嘅妈咪，所以佢咧就觉得 即系好正常啫。 妈咪喺后面，但系点解你会拖我？咁佢又冇可能嗰啲叫咩啊？掉低你唔理咁样噶嘛？佢识我妈咪噶嘛？咁 系。 但最后屘你点收科噶？你 吊拖住我，但其实佢系知噶咯。 咁最后屘 我系后屘听翻我妈咪讲咩？ 最后屘系听翻你妈咪讲，即系你知道嘅时候你 系 点样？ 我妈咪其实喺后面噶啦，因为佢佢接我放学嘅时候咧，要接埋我细佬嘅。 系。 咁有两个小朋友，咁两个小朋友咧，咁就通常咧一个会拖住，一个咧就由佢自己行咁样噶嘛。系啦，咁有佢自己行嘅时候，就系有我自己跟住另一个妈咪行咯。佢喺后面一直望住咯。原来 唔系，但系最后咧几时知件事噶？ 我系去到买嘢食嗰阵时，好似系买零食嗰阵时啊。咁哎我妈咪咁通常买零食嘅时候，我要食呢个咁样嘅，跟住攞住嗱，好似咁样啦。一入到去我铺头咧，跟住咧你自己冲入去噶啦，跟住一拧转个头，点解唔系我妈咪？ 即系你哎你同我妈咪买嘢食俾你食。 系我谂住挨佢买嘢食嘅，但系原来发现嗰个唔系我妈咪，咁挨唔到啦。咁个零食就跟住就放低佢，跟住出去搵我妈咪咯。跟住原来我妈咪其实系出面噶咯，佢一路拖住我细佬，跟住但系望住我发现唔到我拖错咗。 你妈咪有冇笑你？ 佢有啊，佢就之后先同我讲翻咯。 但系嗰阵时你个反应惊唔惊啊？ 估下我个反应啊？ 会唔会好尴尬嗰啲啊？ 系细个啦，唔记得啦。 你是真的不 记得我只记得我为了嘢食，所以我就先会咁样嗰啲，先至会发现咗我妈咪系错 嘅，唔怪得咁肥啦， 错妈咪。 都几难得嘅经验啊，连阿妈都认错咗。 系，我真冇，但系同啱啱嗰个屎味呢一个真系好普通。 但系对，但系我自己印象嚟讲咧，我记得我好似都试过拖错妈咪嘅，细个嗰阵 时。其实系好正，细细个一定要有咁嘅经验。 我觉得呢个系好正常，但系即系讲真滑屎嗰啲。 嗱嗱嗱，呢个系上一节嘅内容，我哋唔好再系咁回顾之前嘅内容啦。 OK， 唔系，如果拖错阿妈咪嘅话，如果系拖错啲亲戚都仲可以接受啊，但系。开错个唔识嘅，一个唔识嘅人喎。喂？ 可能因为系我个同学佢妈咪咧，所以佢就嗰啲叫咩啊？即系会 take care 埋你咯，即系唔会话掉低你唔理咁，所以咧佢就一直都冇讲出嚟咯。但系佢应该心谂佢，因为应该佢个脑袋都会觉得好奇怪，点解你会走嚟拖住我啊？呢个细路。 唔紧要啊，我都多谢你分享呢、這个， 多谢你分享 咁离奇嘅妈咪事件啊！唔该晒你啊！ 多谢你问佢。 唉， 好，拜拜， 拜拜。 拖错妈咪， 拖错妈咪。 我试过嘅，我细个嗰阵时，即系去街嗰阵时，我唔知点解拖下拖，真系嗰个人系我唔知边个嚟噶，即系唔系话同学妈咪又好咩都好，真系唔识嘅，但系真系唔知点解拖住咗。 我反而拖错就冇试过嘅，但系嗌错就成日都发生嘅。 咁嗌错我都成日发生， 即系喺条街度大嗌你阿妈个名，跟住点不知道，原来嗰个唔系你阿妈，唯有行快啲啦。 唔系，咁呢个情况又唔系净系 pray 喺阿妈度嘅，都或者会有其他嘢出现咯，可能 唔紧要啊，都几离奇嘅。阿台长啊，你有冇啲乜嘢再爆啲嘅难忘事可以分享一下咧？ 你又冇嗌我谂、啊。 唔紧要，我有一个几爆嘅，唔知算唔算犯法呢？应该唔算嘅，因为我中学系个停车场就喺操场嘅，跟住我中一嗰阵时啦，就有同班 friend 咁样去玩啦，跟住就 打爆 架 车， 有少少似啦，但系未系嘅，因为嗰阵时足球场就喺个停车场隔篱，咁我哋通常足球场净系俾踢西瓜波，就唔俾踢嗰啲真系足球嘅，因为咁样踢到架车冇咁易烂啊嘛。跟住嗰阵时，我同班 friend 喺度， 相信大部分学校都系咁，学校都系咁， 应该都系嘅，费事安全啲啦。就喺度叉巴垫揼，跟住输咗个咧，就一脚将架车踢到个，唔系将个波踢到架车度， 即系特登嘅， 系啊，因为踢烂块玻璃。 边个啊架车？系咪嗰啲黑人憎愤到鼠入嗰啲？ 唔知啊，老师噶，我就嗰时认唔到咩车，嗰啲中一啫嘛，跟住就踢咗应该十几球到啦，啊架车都唔烂嘅，跟住我即刻都有啲唔对路啦，因为我哋惊俾人哋知啊嘛，跟住先至走。 踢咗十几球冇烂到，但系点解惊俾人知啊？ 哇！俾老师见到，因为我搞咗踢到好大声啊，砰砰砰咁样， 砰砰砰， 系咯，惊俾老师听到嘅话，应该又话我哋破坏公物啊，跟住就唯有走咗去咯。虽然都是一个小朋友不要模仿经历啦， 但我亦都可以再 elaborate 下你呢个故事啦。我学校亦都系个停车场，就喺个操场嗰度啦。咁但系咧，即系喺我个版本发生嘅事到底系点样嘅咧？系据我记得应该系上年，咁我就即系学校嘅即系上堂嘅时候就踢波啦，咁样就真系踢烂咗架车嘅。 哇！ 系啊，烂玻璃嘅，仲要系瞓到主任架车嘅玻璃嘅。 但系之后边个负责啊？ 冇事嘅，其实因为系佢拍得衰啫。 吓、啊， 即系佢本身唔系拍喺啲车位度，佢真系拍咗个停车，佢真系拍咗喺嗰个球场度。 但系最后冇人追究啊？ 冇人追究啊？ 哇，都几难得、啊。 佢拍咗喺个场里边啊嘛，即系因为可能敷咗又好咩都好。 但系之后有冇啲咩可能俾人针对啊？ 冇，唔系我踢啊嘛。 你个 friend 有冇嗰时有冇吓亲啊？ 我真系吓亲，梗系有啦。细个大佬个个都，同埋嗰阵时我系小学部同中学部一齐嘅，都唔知嗰架车到底系边一边嘅老师嘅。 但系你哋有冇自己偷偷地走咗去？ 冇， 唉， 好诚实嘅我哋。 诚实啊！ 大佬咁大声，又有 VV 声，你收唔影眼啦，系嘛？ 讲起中学，啱啱我又有一件系，我学校有一件都几。 样 衰嘅事几好笑嘅，即系我校啱先讲到系男校嚟啦，跟住早两日啦就有间男女校就嚟我学校做嗰啲联校考试。 早两日， 系早两日啦，跟住我又听我巴士站度，即系后屘做完就走啊，大家。 我喺巴士站偷听到个女仔讲啦，话原来佢哋啱嚟到我哋学校嗰阵时咧，佢哋系成班女仔，连埋个 miss 系企喺门口唔敢喐。 点解啊？ 话因为系突然之间，佢哋一到我哋门口啦，跟住全部楼层啲男仔分上紧堂噶嘛，系全部跑晒出嚟，好似动物园咁望住佢哋。 唔系啊，你有冇跑先？ 我冇份嘅，我嗰阵时唔系好知咩事，即系我个班都有人跑出去。佢哋话系连埋个 miss 啦，企喺门口唔敢行入去，企咗阵间，跟住我哋校又唔知点解冇人出嚟迎接佢哋嘅， 但系好少嘅嘢系唔敢入去嘛，好似 我动物园咁样望住嚟，系嚟之间冲晒出嚟望实咯， 系， 喂，个最后个 miss 同佢讲话，唔好嚟啦，冲啦，跟住带住佢跑入去咯， 咁走嗰时冇嘢嘛， 走嗰阵时因为夜啲啦，得翻啲中六嘅人喺度。他们班女仔企喺门口度，得睇下点样搭车走。班中六嘅就唔知点解附近喺度行嚟行去啊， 哦， 扮有嘢做啊， 即系喺度夹下咁啦，顺便系嘛， 欣赏下咯， 欣赏。喂，你哋真系，即系我未体验过一间所谓男校嘅情况啦。 即系话男校都几特别噶， 系 将来你有机会 repeat 嘅话，试下去男校度 repeat 啊。 反而我就即系我附近我亦都有啲有一扎朋友系读女校咧，有啲就真系好变态嘅，有啲女仔 点样变态法先？ 即系会即系成日会走去问一啲人关于两性嘅嘢咯。 关于两性嘅事，男校都会。不过是正常的，始终大家缺少了某些东西嘛。 但是我们男女校觉得我这班这些人搞什么鬼啊，这么保守的，我平时是不会这样问的、哦这样。 男女校的保守一点啦，要顾形象的嘛。 是啊，我们是这样的。所以 你男女校都不会公开讨论一些action video 啦。 是。 但是男校不同的，即我问我的朋友的时候，他们是认的。啊，是啊，我看的。 哦。 是好诚实咁样去讨论啊，会可能上堂，可能男女校大家系讲食乜嘢啊？我系男校系讨论边个 系 啊？ 你又冇咁谂，我哋直头系连老师都会讲噶。 咁男校都会，咁讲老师个就个个人都会做嘅，我相信。 咪系老师讲我哋嘅话题啊？ 嗯，老师讲你哋嘅话题， 即系你头先所讲 action video 咧。 哇，老师讨 系啊。 我学校都有老师系，有一次最耐就系佢上上音乐，唔系唔好讲咩堂啦，费事报老师名。上堂嘅时候，咁就去揾资料啦。上堂，佢一第一个佢一打嗰啲网址啦，第一个搜寻记录就一个好知名嘅 action video 嘅网，即刻全场系大家人 笑啦、啊、笑啦、啊，你可以一齐睇啊，会系嘛？ 又唔 一定有咁讲噶系嘛？ 嗰时佢自己唔好知咩事嘅。 哇！即系佢自己睇唔到， 佢自己唔系睇唔好，唔好睇到。 但系佢学校电脑上呢啲网嘅咩？ 唔好问我点解佢会够胆咁样做。佢真系上堂喺度， 系学校嘅电脑定系佢自己 laptop 嗰啲嚟噶？ 上堂，学校电脑， 唔系啊， 唔止一个添啦。另外一个一中落，佢系上堂有唔同 file 啦， 系 个师弟介绍紧唔同嘅艺术家啦， 系。 跟住当佢一 kick 到去另外一个分页嘅时候，就弹咗嗰啲咁嘅嘢出嚟。 哦，男老师喎， 两个都系男嘅。 OK。这个话题可能即大家不起密插啦，我想问即男女即男校或者女校有冇即出现一啲同性恋嘅嘢多唔多？ 我学校都算唔算多？有咯，唔算太多嘅。 系 就 俾人个印象就系话，斋校一定系好多噶啦，咁样 一定有嘅，一定有嘅。我有一个学。底应该是中三、中四， 系 直头喺学校，喺学校 中三、中四就已经咁样啦， 系湿吻添，直成系， 唔系啊嘛，男同男， 男同男， 哦，俾、 okay、老师见到仲要问， 不过喺当我哋讲紧呢啲咩所谓男同男嘅话题期间咧，我哋就有听众依家系打咗电话入嚟嘅，咁我哋听听个电话，喂，你好， 唔好意思啊，我唔系听众嚟噶， 你系思琪， 系啊，冇错， 哇，思琪你边啊，好挂住你啊。 突然之间，我被人千呼万唤要我打嚟啊！ 点解嘅？边个嗌你过嚟噶？ 犀利咯！我哋嘅节目团队啲主持人好犀利噶。 阿司机啊，你有啲乜嘢？ 系咪你 call 啊？唔好督爆我啦！ 我唔讲，姑且我都唔讲。其实我哋平时啲妹都咁得翻嚟嘅啫嘛。 有咩讲啊？ 系啊。点啊喂，有咩好嘢喂？ 你冇啲 咩好嘢？你打嚟你俾我嚟 讲 嘢。讲 啲细个嘅嘢咯。你冇啲咩细个最难忘啊？ 最 样 衰 啊？好笑啊！你好多噶啦。 最柒嘅嘢咯。 细个难忘嘅嘢啊？你讲系要衰嘢嚟嘅。 唔一定嘅，好嘢得嘅。 唔系咁衰嘢好啲嘅， 好嘢都得嘅。 真系衰嘢啦！如果细个嘅衰嘢， 系 试过咯。以前好细个嗰阵走去玩人哋嗰啲水箱仔啊。 咩水箱仔？ 玩。即系咧，以前好多走廊嗰啲咧，咪有嗰啲即系水标嗰啲掣啊， 即系扭晒人哋嘅水喉嗰啲。 系啊，走去咧玩人哋几层楼咧，闩晒人哋啲水掣咯。 哇！即系就几层楼都冇水啦。 系啊，几层楼冇水。 哇！都好大影响力喎。 你几癫噶？ 都系嘅，几个 friend 都系嘅。咁啊，跟住咧，几层楼啲水掣咧就俾佢闩晒啦。翻曬之後都唔緊要喎，仲要翻埋自己層樓啦。跟住咧，咁啊，最後咧係得翻我哋三個人嘅屋企有水咯。成個嗰幾層裏邊。 但係最後有冇俾人揭穿到啊？ 我有，我俾人揭穿咗，一定俾人揭穿啦。跟住咪俾人打到 under the table 咯。 但係 邊個會打你啊？ 我阿婆阿公啊，啲我舅父啊，輪住打。 但係俾人哋捉到啊，定係你自己自爆咗啊？ 我唔系咁，基本上都知道，其实得翻我哋三户有水，都知道系得边三个人做咯。 嗱，嗰阵时个看更有冇嘈住啊？报警嗰啲啊？ 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啊，我知道你哋玩得太蠢啦，全部识晒佢啊嘛。 系啊，跟住我其实应该系连我哋嗰户都识埋佢噶嘛。跟住我发现当对面一走过嚟，因为几家几户都走咗出门口问有冇水，咁系唯独是得我哋几家有，因为以前屋村咧，咁嗰啲人咧比较 close 啲噶。 哦， 系啊，咁跟住咧就变咗大家都会有咩事咧，都会走我对面屋或者走我隔篱屋问啦。咁啊，唯独是得翻我哋三家有水嘅时候咧，咁啊知道发生咩事咯。 哇，你哋依个都几恶作剧啊！ 是非常恶作剧噶，我哋以前系 各位嘅观众朋友，千祈唔好模仿， 有都唔好做，系冇错。 阿司机，仲有冇啲咩再爆啲嘅经历？ 头先有冇听我哋节目？系一路 我冇啊，因为我今日我成日都出咗去要做啲嘢啊。 哦， 好啊， 系啊，不过放心，下个礼拜我会归队嘅，系下个礼拜我会归队啊。 希望啦，又等得我同台长两个喺度，我哋收听率下降噶啦。 喂，你即系话我陀衰家啫系嘛 ？Alex 喺咪度啊？ 冇啊 ，Alex 都唔喺度，佢塞车喎。 哦 ，Alex 啊，系啊，冇计啊，佢都收好嘢啊，今日。 系。唉，咁好啦，我哋下个拜再见啦。 你两个好好啊，我觉得系咪先？ 你都冇听 到。 系咁，唔系咁，当然，因为点解我会咁讲咧？因为我有信心啊嘛。 哦，多谢， 多谢你。 我对于我哋嘅节目团队嘅质素系非常之有信心噶嘛。 好假！ 今日唔系我 up 机啦，应该都冇乜事。 我哋今日唔系喺平时嘅 studio 度做嘛？ 吓？ 我哋今日去咗第二个 studio 度做嘢嘅。 吓？竟然？ 系啊，所以唉，唔紧要啦。咁多谢你啦， 多谢你啦。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下个礼拜见你啦，好嘛？ 我呢个妹做得 OK 啊？ 算系咁过得去啦。 系 拖时间嘅， 不过不失啦，系嘛？ 满意下啦。 系啊，你收 call 所谓嘅维稳费啊，系啊，记住啊。 你揸嗰30蚊，快啲还啊！ 系啊 ，OK， 好啦，喂，唔该晒你，继续加油。 好啦， 好啦，拜拜。 好啦，咁各位听众咧，可以即系继续打电话上嚟，我哋 IBHK 就同即系我哋嘅主持人系讨论一下，细个做过一啲最样衰嘅、最搞笑嘅、最有印象嘅系啲乜嘢啦？ 系啦，我哋。依、這个81924481有 1000条线， 1000条 啊， 系啦，不过999条系打唔通嘅啫， 系得一条打通嘅啫。好，依家时间啊10:07，喂，其实今日咧即系冇咗 C K 喺度咧，即系我觉得我依个替工咧系好做得好差，即系你知道我系做惯一啲即系比较啲时间性时政啲嘅节目咧。即系一要我讲一啲咁娱乐嘅嘢啊，爱情嘅嘢咧，我真系好似咩都讲唔出咁样。 嗱，都真系我都明嘅，因为其实我都觉得自己今日真系好无奈啦。 系， 因为平时负责做开主持嘅 CK 就唔见咗啦。 个导演定系监制叫做唔见咗啦，佢嗰啲歌又唔知点解唔记得俾我哋储存低啦，跟住本身谂住讲圣诞特辑，发现原来时间太早啦， 系啊，跟住头先我问阿 Aaron， 我问今日你谂住做咩节目，佢话圣诞特辑上啦，跟住咁后佢话圣诞特辑下啦，但系我心谂喂。咁多年有边个圣诞节值得我用两集嚟讲？ 嗯，可以讲好多嘅。 或者可以讲一讲我净系觉得圣诞节咧，即系对我嚟讲真系个意义真系冇咁大啦。依家即系好商业啦，我只可以咁讲。即系我觉得圣诞节只不过系一个，即系可能系一个全港性嘅大特价嘅时候啫。 又唔可以咁讲嘅。对我哋中学生嚟讲，圣诞节最大嘅价值咪就系放假啦， 都叫做其中一项啦。系啦，咁啊，圣诞假有，即系除咗我觉得话对我自己宗教嚟讲，其实之外就真系冇乜影响。反而我比较期待系新年假，因为新年假真系有翻，即系首先有利是收， 嗯， 第二就真系叫做有少少气氛咯，就唔系好似圣诞假咁样，喂。诶、哎，又去买下呢个嘅圣诞树啊，买下礼物啊，写下圣诞卡，咁就过啦。跟住仲要咩圣诞大特卖啊，系嘛？ 啊，对圣明下大特卖减价，唔知点解仲贵过平时啊？ 明明30蚊嘅大特价，40蚊嗰啲啊嘛。 不过唔紧要啦。圣诞同新年最大嘅分别都系新年有钱收啦。 系咯。所以我宁愿圣诞假变埋新年咯， 不过都希望有一日我唔系收钱，而系派钱嗰个嚟嘅。 嗱，我都希望有呢一日嘅，不过就我想仍然有得收，冇得收如何派咧？系咪先？ 唔紧要啦。嗱，如果有任何听众想同我哋交换呢一个圣诞礼物嘅话咧，欢迎寄上嚟我哋 IBHK 嘅电台嘅 Facebook。系啦，我讲下一口凉气嘅 Facebook 系乜嘢啦？Facebook 网址系。www.dot 其实我找不到，我未找到，所以我要拖紧时间。www.facebook.com/ibhkbarbarbar 系啦。咁啊，最后到 solo 啦，好唔好啊？ 咁好啊，最后嚟多个 就你 solo 算啦。 solo 嘅时间啊，咁啊，有个 WhatsApp 嘅 statement 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就係我個 friend， 佢就係斯文嚟嘅，佢就話：從前我住的地方叫香港，現在我住在一個叫香港的地方。咁我覺得都幾啱依個禮拜嘅香港嘅。你住嘅地方唔一定係你嘅屋企嚟嘅。咁啊，上個禮拜啦，我就收到 CK 同埋 Alex 嘅 WhatsApp 啦。就不如圣诞节的时候就在电台度交换一下圣诞的礼物。我嗰阵时就谂啦，佢哋会不会想玩一啲恶搞的交换礼物呢？我就谂应该送啲保肾丸俾佢好啊，定系送个减肥的呼啦圈好呢？谂咗好耐，我最后就买咗吴若希《越难越爱》的专辑翻嚟，希望俾到一个最大惊喜佢哋。点不知过咗两日之后。我发现原来他们是认真交换礼物的，于是乎迫于无奈啦，我就唯有去买过一份正经啲嘅礼物。最后我就决定了送一个我大概7-8个月前在台湾旅行买回来的一个微型天灯啦，上面就写住长长久久。嗰阵时我就谂住祝自己的演艺生涯可以长长久久啦，而家就祝呢个一口凉气的节目。可以长长久久啦，就算有一日 IBHK 接咗都好啦， 收皮啦！ 我哋一口凉气，我哋 IBHK， 我哋香港人嘅精神都会长长久久嘅。 系啦，透露一下啦 ，IBHK 咪有啲小动作啦，小动作啦， 小动作啦， 系啦，咁啊，鼓励大家开麦啦，讲到呢度啦，咁啊。同埋祝贺啊，我 friend 啦，喺澳洲拍摄嘅 Ivan 啦，咁头先同我讲话，佢攞咗一个新闻嘅奖项啊，咁啊自己做新闻，咁就有一啲嘅即系攞咗个奖啦，咁样，总之咁啊恭喜晒佢先，系啦。 请问呢个咁嘅 Alex Lang 嘅同学同我哋呢个电台有咩关系嘅咧？ 咩 Alex Lang？ 你个 friend 叫咩名话？ 系份量 差唔多啦。依家梁同学同我电台有啲咩关系嘅咧？ 我以为唔系同学，因为系朋友嚟嘅啫。 点解喺度分享佢嘅喜事咧？ 我冇乜同我讲啊嘛，都同我讲，我咪分享下咯。做乜嘢咁问咧？你系咪真系压时间？ 唔系啊，咁仲有两分钟先完啊嘛。 嗯， 咁咪拖多阵咯。你有冇啲咩 solo 想讲啊 ？solo 啊 ，solo 我除咗唱歌之外冇其他噶。 咁啊。 不过咧，本人今日嘅喉咙咧就唔系咁好啊，咁所以唱唔到歌俾大家听。即系我 有机会嘅， 系你哋嘅损失嚟嘅啫，就唔系我嘅损失嚟嘅。 大家可以考虑下捐款嚟我哋 IBHK， 等我哋有咁嘅。 点解呢个变咗做一个 K 一百？ 拖埋时间啊嘛，完美嘅结尾， 疯狂地宣传 IBHK， 俾我哋喺，俾我哋有足够嘅资金喺医馆啊。红馆啊，开个 show 都好啊。 好啊，好啊。咁啊，最后听首歌好嘛？ 咩歌嚟噶？ 揾紧啊！ 大家真系唔好介意啊，因为我哋真系， 我哋觉得今日呢个节目真系太 casual， 真系好似即系同大家倾紧偈咁啊，真系 自由自由节目系冇一个特定主题啦，唔好介意啦，因为我哋个主题真系临时间变咗。 系啊，同埋唔好意思啦，即系 Kelvin 咧就都自认嘅，就系话我做呢一类型嘅节目咧，就真系唔系即系唔系咁叻啦，咁样。所以就 sorry 咯， 咁我都系嘅，冇啊冇计啦，两个拍开嘅主持， 或者可以咁讲啦，今日咧我哋可以见证一样嘢，就系我哋系唔可以冇咗 CK 嘅， 冇错啦，同埋我系担唔到一个大台嘅， 哦咁又唔可以咁讲嘅，即系可能即系随住时间嘅转变，有其他嘅改变都唔出奇嘅。 假如我读到全理系嘅话，或者我会识得点样 hold 个节目嘅。 全理系就唔系开节目啦，做新闻噶啦， 差唔多啦。咁最后听多依一首歌啦，系 喺我头先明，大家听到唔好打我。 觉得系 Music Memory 定系 Lonely Christmas？ Music Memory 下个节目嚟噶， 唔好意思。咁我哋究竟而家听嘅歌系 Lonely Christmas？ Lonely Christmas， 你系咪啊 ？Lonely Christmas， 你系啊？ 我系唔系？迟啲咪知咯， 迟咪知咯。 下个礼拜嘅圣诞特辑，大家咪知道。 好啦，下个礼拜嘅一口凉气再同大家见面，不过唔系我啦，我打死都唔会走出嚟 嘅。啊，同样时间九点钟，系九点钟啊，早咗十五分钟俾今个礼拜。 听下听下听下罢啦。C K 咗啦嘛，呢啲节目最紧要系记住听逢星期五晚上十点嘅风心嘅风波的自由风，十点到十一点。 你再唔播歌咧，观众 cut 线噶啦。 系咩？ 好啦， 我试下唔播点先。 系咪？个 set 法又湿湿地啊！ 我冇湿到， 播唔到歌。 好啦，听首歌，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大家啦。好，祝大家有个开心嘅周末。唔系 ，sorry， 已经系完咗。我成日顾住星期五添。啊，祝大家会有个开心嘅圣诞节啦！ 听朝记得起身啦，唔好迟到。 听朝记得起身翻工啊！李嘉诚唔会放过你嘅。仲有冇啊？ 咩啊？ 早啲起身搭巴士啦！ 唔好挂住瞓着咗唔起身啦。 系咯。 唉，听日冻啲啊，大家小心啲啦。 听日十几度啦。 先我报新闻，我都唔记得几多度添。 咁啊，同大家讲讲啦，天文台依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十零度啦， 17度啊，而家 十七度啦，湿度65%啊。 天文台话听日嘅日出时间系6:54，大家可以 拖时间 睇下听日嘅日出嘅。 好啦，听歌啦，拜拜。好过分。 仲未播到歌啊？ 播到啦。 骑着那鹿车飞过，忘掉投下那礼物给我，仍是那灯色，只有今晚最光最亮，却照亮我的寂寞。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

欢迎大家收听今个礼拜十二月中的怀想曲，一个小时陪伴大家就会分享一些很怀旧的歌曲。刚刚你听见连戏两个版本都是同一首歌，这个印尼的传统民歌 Banga Wan Solo， 亦即是1968年潘秀琼姐姐所献唱的那个版本，叫《梭罗河之恋》。今日我就不播那个国语版本了，我就播了潘迪华姐姐的英文版本，以及呢第一首开初的呢就是陈蓉蓉这个华裔的印尼人就所主唱的《梭罗河之恋》。其实今天呢也有一个主题叫做1941，虽然这两首歌呢都不是在1941年所灌录的，但是呢我希望接住下来的歌曲呢都会跟这个年份有些关系的。接住落嚟有周璇姐姐嘅《中山春》。 微微的钟声 一开始就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以前应该都播过了，那今天呢大部分的歌曲可能以往我都播过，无论是在68号电台时代的怀旧之夜定是现在的怀想曲呢，可能这些歌曲呢都会大家有听过。当然啦，周璇在41年的时候呢已经是叫做很红很红的一个歌手了，甚至乎呢即大家都有些印象的，他逢片必歌的，虽然当时呢就已经是八年抗战的时期了，但是呢对于周璇的这个叫做歌影两栖呢都问题都不大的，而且呢、就是、都仍然有很多很多的电影公司呢都找 去合作，因为是人都知道逢出现周璇呢他的片一定是有保证的，特别是呢这个收视啦，以及呢还有这个歌曲卖唱片呢是一定会回到本，所以当时调到很高来卖的，价钱呢高到可能讲金条几多条才肯同你做的。接着下来为你分享的有另一个歌手，他是姚莉。姚莉姐姐呢是这个周璇是他的可以形容叫做勇等啦，即特别是他觉得即周璇是他的偶像啦，所以呢有很多东西呢初期呢都是模仿着周璇，尤其是呢在这个唱腔上面，当然啦年纪大就会开始转变啦，声音都会有些不同的。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他较为早期些少的作品，叫做《流水寄情》。 哇，这个版本真是够晒风味，非常之拆，正啱就是用作1941年的作品。这个可以告诉大家听，它是姚莉。接下来有李丽华的作品。都会听过2005年啊，由呢、这个费玉清所翻唱的版本。当然咧，佢个 opening 咧都用翻嘅啫，得得得，嗰头先嗰一段啊，咁啊，即系变。当然咧，佢有少少变咗就系现代嘅版本啦。所以话咧老歌就不变，不过咧嗰种味道同埋个感觉咧就有少少不同啦。接住落嚟为你分享嘅有张凡嘅《叹烟花》。 Yeah. 好，啱啱听见嘅都系1941年嘅作品，佢系张帆嘅《叹烟花》。上半节讲到明就系1941啊嘛，正正呢一年咧，除咗中国内地打紧仗啦，其实亦都系处于世界大战嘅时期。但系咧喺呢个歌这个上海老歌方面咧，即系尤其系上海呢个租界林立，亦都系华洋杂处嘅地方咧，咁就亦都产生咗好多呢一啲嘅歌曲。呢、这个时候咧就叫做百代嘅时代，因为咧百代公司真系灌录咗好多好多好多嘅唱片咧喺呢个关于华语嘅歌曲上面，咁所以咧这个公司嘅贡献咧真系非常之大。接住落嚟为你分享嘅咧有呢一首歌，佢系龚秋霞龚大姐嘅《丁香树下》，就系、是、出自于百代嘅作品啊。